这首《我和幸福有约定》诠释了沉浸在青涩恋期享受爱情幸福的少女情怀。现在在 SHE 的合体演唱会上再唱这首歌，多了一份成为人妻之后的一种甜蜜感。虽然成员 Hebe 还没有结婚，连发三张个人专辑，事业上也是一飞冲天，这三个人的感情十分深厚。他们曾经在采访当中说，我们的友情是一辈子的，只要站上台就是一生一世，而且我们选的歌曲都是可以唱一生一世的歌，那么和幸福约定也是要长远长久的。再来听到老狼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。 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，那曾经爱过你的人，那就是我。再远远地离开你，离开喧嚣的人群，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。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，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，让我跟你走。在你身后，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，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传唱。曾经爱过你的人，那就是我。

像迷失中危险，一成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意我明天增加的瞬间，梦幻的边缘，再多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 李玟创造华人歌手的很多个第一和唯一，比如说他是第一位在美国歌坛出道的华裔歌手，在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，李玟成为了受邀歌手，演唱了《卧虎藏龙》的主题曲，这让他成为了第一位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演唱的华人歌手。继续来听到杨坤《过站不停》。 曾经有一条路带我去向何处，我以为总有幸福等在某一刻转弯处，沿途有风有雾，而我从不踌躇，偶尔孤独仍坚持，却偏偏让岁月虚度，过站不停。那时候我还太年轻，只一心寻找莫名憧憬，过站不停，努力用一切去证明，人生啊没有输只有赢。最初却不知那份幸福是不是还在远处，未来有甘有苦，而我不想回溯，不必解释也清楚，你的爱是我的归宿，过站不停，当所有繁华雨落尽，我倾听掌心里的声音，过站不停，我看过多少的美景，却怀念你熟悉的身影。 那一天火遍了大街小巷，也让歌迷记住了杨坤独特的唱腔。十年之后他又唱起了真的很在乎，在大众的眼里，这个文艺深沉的男人有着饱经沧桑的颤抖嗓音，他越来越觉得人生的目的性不能够太强，做一件事情不能够只要结果，丝毫不享受过程，而这个漫长的过程往往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。 相见时难

雪，天都为我伤悲，冷的爱快枯萎，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。不想南飞，泪一滴一滴的坠，我空虚的双臂，你让我宝贝，我有过的一切，你给的最美，我又会是一幕一幕催我落泪，我不信你忘却，我不要我单飞，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，我又回头去追去追，就算我 雪候鸟是一种很独特的鸟，它们非常的耐寒，就好像它们的性格一样顽强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因为它们生活在寒冷的西伯利亚，在我们国家也只有冬天才偶尔看到，所以名字里有一个雪字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说一只鸟在冷冷的暮秋，在鸟群都已经南飞之后，却固执地留在北方，只为看看从未见过的冬天白雪。寒冬到了，大雪纷飞，这只鸟在寒冷和饥饿当中苦苦挣扎，它又开始南飞，只是血泪当中却再也追不上伙伴的足迹。这只鸟就叫雪候鸟。 有故事会被记住，总是因为起伏，当伤痛退了热度，留下暖暖感触。每一次面对感情结束，就像被翻开心底很深的书。

年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唱到了李敖作词的《忘了我是谁》的时候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他说，李敖当年在监狱里苦于没有报纸看，看到监狱的狱警在看报纸，就问狱警去借。狱警说，借给你可以，你是个文学家，你就写一首诗给我，我把报纸给你。于是李敖在监狱的墙上刻下了这首诗，也就是后来的《忘了我是谁》。好了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温兆伦的《说谎》。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 看着你慢慢地走过身旁，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感伤。当天色渐亮，却泪眼相望，我的错无可原谅。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，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。我无法抵挡，也无处躲藏，这幕戏如何收场？我穿透了思念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谁还如何计算？我看透了你说的谎，才能让爱找到方向，就算受伤也不会再迷惘。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